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冒险和预测的第三部分 CPO 里的线程池。那过去两讲呢，我为你讲解了通过增加资源、停顿等待以及主动转发数据的方式来解决结构冒险和数据冒险的问题。那对于结构冒险呢，因为限制是来自于同一个时钟周期里面不同的指令呢，它去需要访问相同的硬件资源，那解决方案呢自然就是增加资源。那对于数据冒险呢，因为限制来自于数据之间的各种依赖，我们可以把数据提前转发到下一条指令。然后但是即使综合使用这三种技术呢，我们仍然会遇到不得不停下整个流水线等待前面的指令完成的情况，也就是采用流水线停顿的方案。比方说呢，上一讲里给你最后的例子，即使我们进行了操作数前推，因为第二条加法指令依赖于第一条指令从内存里面获取的数据，我们还是要插入一次 NOP 的操作。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了，那我能不能让后面的没有依赖数据的指令呢，在前面指令停顿的时候先去执行呢？答案当然是可以的。毕竟呢，流水线停顿的时候对应的电路闲着也是闲着，那么完全可以先完成后面指令的执行阶段。那之前我为你讲解的，无论是流水线停顿还是操作数前推，归根到底呢，只要前面指令的特定阶段还没有执行完成，后面的指令呢就会被阻塞住。但是这个阻塞呢，很多时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尽管你的代码生成的指令是顺序的，但是如果后面的指令不需要依赖前面指令的执行结果，完全可以不必等前面的指令运算完成。比方说呢，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三行伪代码，那我们让 A 等于 B 加 C， D 等于 A 乘以 E， X 等于 Y 乘以 Z。 那计算里面的 X 呢，我们却要等待 A 和 D 都计算完成，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呢，我们完全可以在 D 的计算等待 A 的计算的过程当中先把 X 的结果给算出来。你可以在文稿里看一个示例图，在流水线里呢，后面的指令不依赖前面的指令，那就不用等待前面的指令执行完成，它完全可以先执行。可以看到呢，因为第三条指令它并不依赖前两条指令的运算结果，所以在第二条指令等待第一条指令的访存跟写回阶段的时候呢，第三条指令就已经执行完成了。那就好比你开了一家餐馆，顾客呢会排队来点菜，餐馆的厨房里呢会有洗菜、切菜、炒菜、上菜这样的各个步骤，后厨呢也是按照点菜的顺序开始做菜的。但是不同的菜呢需要花费的时间和工序可能都有差别，有些菜呢做起来特别麻烦特别慢，比如说做一道佛跳墙有好多工序，但是我没有必要等先点的佛跳墙上菜了再开始做后面的炒鸡蛋，只要有厨子空出来呢，就可以先动手做前面的简单的菜，先给客户端上去。这样的解决方案呢，在计算机组成里面被称之为乱序执行，叫做 out of order execution， 缩写呢就是 OOOE。 那乱序执行呢，最早来自于著名的 IBM 360， 相信呢你一定听说过《人月神话》这本软件工程界的经典著作，它呢讲的就是 IBM 360开发过程中的人生体会。而 IBM 360困难的开发过程中呢，也少不了第一次引入乱序执行这个新的 CPU 技术。那么我们 CPU 怎么样才能执行乱序执行呢？是不是像玩俄罗斯方块一样，把后面的指令找一个前面的坑填进去就可以了？事情呢没有那么简单。其实从今天软件开发的维度来思考呢，乱序执行好像是在指令的执行阶段引入了一个线程池。下面呢我们就看一看在 CPU 里面乱序执行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使用了乱序执行技术后呢， CPU 里的流水线就和我之前给你看的五级流水线不太一样了。请你打开文稿一起和我看一看下面这张图。第一个呢，在取指令和指令译码的时候，乱序执行的 CPU 和其他使用流水线架构的 CPU 是一样的，它会一级一级的顺序进行取指令和指令译码的工作。在指令译码完成之后呢，就不一样了， CPU 不会直接进行指令执行，而是进行一次指令分发，把指令呢发到一个叫做保留站，也就是 reservation stations 的地方。顾名思义呢，这个保留站就像一个火车站一样，发送到车站的指令呢就像是一列一列的火车，这些指令呢不会立刻执行，而是要等待他们所依赖的数据传递给他们之后才会执行。这就好像呢，一辆一辆的火车都要等到乘客来齐了才能出发。一旦指令依赖的数据来齐了呢，指令就可以交到后面的功能单元 function unit 去执行，其实呢也就是 ALU 去执行了。我们有很多功能单元可以并行运行，但是不同的功能单元呢能够支持执行的指令呢并不相同，就和我们的铁轨一样，有些呢从上海北上可以到北京和哈尔滨，有些是南下的可以到广州和深圳。那指令执行的阶段完成之后呢，我们并不能立刻把结果写回到寄存器里面去，而是把结果呢再存放到一个叫做重排序缓冲区，也就是 reorder buffer 的地方。 那在重排序缓存区里呢，我们 CPU 会按照取指令的顺序对指令的计算结果重新去排序，只有排在前面的指令都已经完成了呢，才会去提交指令完成整个指令的运算结果。那实际的指令的计算结果数据呢，并不是直接写到内存或者高速缓存里面，而是先写入存储缓存区，也就是 store buffer 里面，最终呢才会写到高速缓存和内存里面。可以看到呢，在乱序执行的情况下，就 CPU 内部指令的执行层面可能是乱序的，只要我们能够在指令的译码阶段正确的分析出指令之间的数据依赖关系，这个乱序呢就只会在互相没有影响的指令之间去发生。其实指令的执行过程中是乱序的，我们在最终指令的计算结果写入到寄存器和内存之前，仍然会进行一次排序，以确保呢所有指令在外部看来仍然是有序完成的。有了乱序执行呢，我们重新去执行上面的三行代码，里面的 D 呢依赖于 A 的计算结果，不会在 A 的计算之前执行，但是呢我们 CPU 并不会闲着，因为 X 等于 Y 乘以 Z 的指令呢同样被分发到保留站，因为 X 所依赖的 Y 和 Z 的数据呢是准备好的，这里的乘法运算呢并不会去等待计算 D， 而是先会计算 X 的值。如果我们只有一个 FU 能够计算乘法，那么这个 FU 呢并不会因为 D 要等待 A 的计算结果而被闲置，而是会被先去拿去计算 X， 在 X 计算完成之后呢， D 也等来了 A 的计算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FU 就会去计算 D 的结果，然后在重排序缓存区里呢，把对应的计算结果的提交顺序仍然设置成先提交 A 再提交 D 最后提交 X， 而计算完成的顺序呢反而是可能先计算完了 X 再计算出了 A 最后计算出了 D。 那在这整个过程中呢，整个计算乘法的 FU 呢它都没有闲置，这也意味着呢我们 CPU 的吞吐率呢最大化了。那整个乱序执行技术就好像在指令的执行阶段提供了一个线程池，指令呢不再是顺序执行的，而是根据池子里面所拥有的资源以及各个任务是否可以进行执行进行动态调度的。在执行完成之后呢，又重新把结果在一个队列里面按照指令的分发顺序重新排序，即使内部是乱序的，但是在外部看起来呢仍然是井井有条的，是顺序执行的。乱序执行呢极大的提高了 CPU 的运行效率，核心原因是呢现代 CPU 的运行速度比访问主内存的速度要快很多，如果完全采用顺序执行的方式，很多时间呢都会浪费在前面的指令去等待获取内存数据的时间里面， CPU 呢就不得不加入各种 NOP 操作进行空转。而现在 CPU 的流水线级数呢也相对比较深了，到达了14级，这也意味着呢同一个时钟周期内并行执行的指令数是很多的。而乱序执行以及我们未来要讲的高速缓存弥补了 CPU 和内存之间的性能差异，同样呢它也充分的利用了较深的流水线带来的并发性，使得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 CPU 的性能。好了，总结一下，这一讲里呢我为你介绍了乱序执行这个解决流水线阻塞的技术方案。因为数据的依赖关系跟指令先后执行的顺序问题，很多时候呢流水线不得不阻塞在一个特定的指令上，也就是进行各种各样的流水线停顿，即便后续别的指令呢它并不依赖正在执行的指令和阻塞的指令呢，那些指令呢也不能继续执行。而乱序执行呢则是在指令执行的阶段呢通过一个类似线程池的保留站，让系统呢自己去动态的调度先执行哪些指令，这个动态调度呢巧妙地解决了流水线阻塞的问题，指令执行的先后顺序呢不再和他们在程序中的顺序有关了，我们只要保证不破坏数据依赖就好了。 CPU 呢只要等到在指令结果的最终提交的阶段再通过重排序的方式确保指令实际上是顺序执行的就好了。那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CPU 的乱序执行相关的知识呢，我们就不能局限于组成原理了，而要深入到体系结构中去了。你呢可以去读一下计算机体系结构量化研究方法的第 3.4 和 3.5 章节。那想要了解乱序执行为什么可行呢，你也可以看看 Wikipedia 上乱序执行所依赖的 Thomas Sulo 算法，这个算法呢也是在 IBM 360时代引入的。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在现代英特尔的 CPU 的乱序执行的过程中呢，只有指令的执行阶段是乱序的，后面的内存访问呢和数据写回阶段呢仍然是顺序的，这种保障内存数据访问的顺序的模型呢叫做强内存模型。你能想一想我们为什么需要保障内存访问的顺序呢，在前后执行的指令没有相关数据依赖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求这个顺序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